喂，大家好啊！系好耐冇录呢个中女啊，之前其实录咗嘅，不过咧因为呢个政治问题，我就要将我两条声带 delete 嘅。咁啊喺一个转咗天气又暖暖地灰灰茫茫嘅下午咧，我啊请咗一个好耐冇蒲头嘅人啦，就我个老友 Hetty 啊。 系好啊，大家好。 啊，我多谢你今日嚟做证人啊。 见证一下啦。咁有啲嘢我知，我就会有回应啦。如果唔知嘅，你哋继续发挥啦吓。 好啊，咁啊仲有我嘅铁胆啦。 喂，你好，我系莎莉。 莎莉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讲咩呢？就系、我有一个宗旨，就系话佢出现咧，我就出现；佢传媒见到佢咧，我就又有呢个声音见到我噶啦。就 系咪异影随形啊？系咪叫异影随形？可以咁形容。 系啦，系当行佢啦。咁啊，佢做初一就我而家同佢做十五啦。咁咧就 系我有世仇噶，点解会咁犀利？ 我比佢都紧要啊嘛。 人哋话青春火花以前嗰套打排球，咩鬼影变环球系啦，你系咩异影随形球系咪啊？ 咁咧大家都睇到啦。咁我有 page 咧，咁啲人就问咗啲人啲意见啦。咁就话想唔想知道多啲？二楼啲嘢啊，咁啊有人就话啊好，咁有人就话想听图色，咁后屘我而家要讲咧就系其实有一个系列好想讲嘅，咁啊想揾你嗰个事例打响头炮先，我叫做办公室欺凌啦，你有冇见过办公室欺凌啊？ 有啊，我通常系俾人欺凌嗰啲嚟嘅。 通常点欺凌你？会唔会出手打你啊？ 哦，咁梗系唔会啦，出手好过分噶啦，佢通常都系言语单打下咁样样嘅啫。 即系会唔会有啲肢体碰撞咁样咧？ 哦，咁都唔会，咁都唔会。 但系我而家讲紧嗰啲咧系肢体碰撞不特止，仲系捻住人哋条颈嘅咯。 即系直头出手之余，出埋出口之余，仲出埋手 啊！呢啲刑事嚟噶咯，其实。 但系咧，当我同阿二楼投诉嘅时候咧，二楼直头系我话阿 Madam 如果咁样要报警，因为我嗰次走埋去同佢讲咧，就系我系俾公司嗰个低低地啦。嗱，话说讲翻个股先啦，咁啊，点解会有低低地嗰个唐氏综合症嗰个女人出现嘅咧？嗰个女人出现咧，嗰个女人就1975年出世嘅。咁咧就点解咧？就因为咧系一个 package 嚟嘅，就咧阿二楼咧就。请呢个前民政事务处嘅狗官，退休狗官就出嚟，就出任佢嗰条裤嗰个GM。咁咧，其实佢咁大个人都做错好多错事嘅，最错都系请咗呢条 GM 啦。咁呢条 GM 唔做嘢不特止，咁咧就因为佢就话啊，我退咗休噶啦。咁嗰个 GM 就1952年啦，咁啊2006年佢 form 咗个条裤啦，咁当时佢就啱啱50几就退休年龄啊，唔系适婚年龄啊，退休年龄啦，咁咧就佢咧就唔想出山就退休，咁阿二楼就啱洗完底翻嚟，就想喺香港继续洗底咧，咁咧就啱啱去完士丹福。大学读完嗰啲汉文化研究之后，翻嚟香港就谂住开始搞嘢啦。咁咧就 form 咗条裤之余咧，佢就请呢个前民政事务处北区狗官咧就出山，就帮佢统领大军，就帮佢睇住个 office， 即系统筹啦，系 manage 嗰个 office 咁样。 但好得意噶，佢个卡片你见人哋一个卡片有两个 title 未啊 ？General Manager and Executive Assistant， 咁啊一睇知道你间公司资源唔够，一个人要做两个 post 咯。 咁系 PM 啦，定还是？系 E A 系咯，佢张卡片系印晒两 样，系咪有限公司嚟噶？可能系有限公司咪可以印好多嘢嘅。跟住你要明白，公司守则系由董事又咩史密史系， 又董事又执事 系佢，系啦系啦。 跟住好笑啊！咁咧咁佢叫佢出山啦。咁啊文雪就系话咧，佢话啊唔得啊，我屋企有件低低地，我要喺屋企即系 take care 佢，所以点啊？佢啊唔紧要啊，你带埋低低地嚟，其实啊低低地咧。就係唔適宜，因為有好多人都 唔係，我想問清楚佢有冇錢收先，佢帶埋佢 有兩個人每人出一份人工㗎。 哇，咁咪買一送一，咪好去好抵囉。 但係好得意啦，我而家講返，因為我做 admin 啦，我講返去資源分配嗰度啦。資源分配嗰度就係話我哋嗰啲所謂才子就要自己帶，有啲暑期工啊，或者咩自己要帶自己部 notebook 返嚟做嘢。反而呢公司唔夠電腦情形底下呢，係專登俾一部電腦俾佢個女玩囉。 唔係，咁你俾佢玩，我覺得 俾啲嘢佢做下， 係啦，唔好阻住其他人做嘢都好嘅。同埋我想講，即係唐氏綜合症咧，咁有好多唐氏綜合症嘅，咁我接觸過，即係做義工嘅時候接觸過，佢哋都唔係話真係即係可能佢智商比平常人會低少少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又唔覺得佢哋係好有即係攻擊性啊，或者係佢哋係即係好難相處或者好難控制到。 其實咧呢、這個咧，我哋講翻佢 DNA 問題啦。咁咧我初初咧都覺得，因為佢唐氏綜合症咧，我就生咗呢個憐憫之心，覺得佢。冇嘢，但系咧，唐氏综合症其实一个 B B 出世都一张白纸，但系要睇佢成长环境， 系睇佢 同埋屋企点样教咯。佢屋企咧就教到佢系公主，仲有咧佢系发男人汗嘅。佢咧就系、所有男仔咧，佢又识拣，拣嗰啲斯斯文文啊，学历高啊，戴眼镜嗰啲咧，就全部都系佢心仪嘅对象。Even 呢啲女同事咧行埋个同事度同佢讲嘢都唔得。 即係佢已經當咗呢個男同事係佢所有㗎啦。 係啊，佢仲有一次恐怖。以前我哋咪有一個四大才子，其中有一個才子咧，我即係嗰個真正才子，一個加拿大才子啦，即係我費事講佢名啦。咁而家咧，佢都走咗好多年㗎啦。佢嗰陣時直頭咧，佢係中意佢中意到咧，係食飯時候。就走入去间房，匿埋咗喺个台底度，跟住咧就揾顶夹咧就夹两条丝带喺个头度。个男仔食完饭出嚟，一开房门咧，佢就喺嗰张嗰个台底嗰度咧，个男仔想直头踎咗喺佢张凳咧隔篱。个男仔好彩冇坐落去，跟住咧一埋去见到咦都有嚿嘢，以为有咩事，跟住佢直头喺嗰度咧喺个台底度捐出嚟咧，弹出嚟话要同人哋结婚咯。 哇，咁恐怖！几多岁啊佢？ 佢1975年咯。当年都已经30几噶啦，佢今年39啦嘛，低低地咯。但其实我讲翻后屘，我发觉咧，其实佢唔止低低地咁简单，因为咧我由二楼嗰个口气之中咧，佢嗰次爆了一句咧就话，其实咧佢之所以系咁咧，其实我觉得佢唔净止低低地，佢系白痴咯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二楼咧就爆一句就话，你知唔知佢唔系唐氏咁简单噶？你知唔知佢我唔想讲啊。佢更加嚴重，我咩嚴重啊？我覺得佢真係好嚴重，佢係咪有精神分裂？佢話我都唔知點講，總之佢係近親結婚啦、啊，即係阿低低佢老母就近親結婚， 所以就生咗， 所以就生咗呢、這個係啦， 即係有個基因喺度嘅， 係啦，個基因有問題，跟住咧最攞命。 其實 suppose 唔係淨係唐氏綜 合，係啦，因為我哋亦都要我都直接接觸過好多唐氏嗰啲人，佢哋只不過係細路仔啫，長唔大啫。 因為我 發脾氣啊咁樣啫。 咁其實見到好多唐氏綜合症啊，或者可能一啲即係弱能人士，我哋叫 MR 咯。其實佢哋好可愛，即係好天真啊，佢哋好善良啦、 啊。不過都要提防，因為佢哋妒忌心好重嘅。試過咧，我睇個新聞咧，講有一個中心有個 Miss 大肚咧，俾嗰啲唐氏綜合症嗰個人襲擊，因為佢呷醋啊。 哦，即系佢惊佢有 系啊，系啊，即系、啊就是、你有好多嘢咧，你要当佢系一个永远长唔大嘅四五岁细蚊仔。 但系你要教咯，我觉得。 唔系啊，佢阿妈衰，你明明嗰个低低地咧，其实好奸嘅。如果你个 pose 咧系直接 under 佢阿妈管咧，佢就系咁不停虾你。 即系其实佢取唔晒噶，佢识噶。 系啊，同埋佢影相咧，成日用公司资源啊，无啦啦揿十几张卡拉片啊。咁咧有得佢玩噶， 佢系咪選擇性嚟低低地啊？ 系啊，跟住點啊？搭呢組時成座樓咧，其實你知唔知啦？嗱，即係講翻啊，灣仔地鐵站 C 出口啦，一出咗之後，你向左行有座大廈，我無謂講啊，因為向左行好多步都有座大廈，咁我無謂講。咁你會見到有紅地先伸出嚟就係嗰座大廈咯。咁咧就亦都樓上啊， 係咪商場嚟嘅？ 唔係，係商業大廈嚟嘅。咁啊，右手邊咧就好多長子鋪嘅，左手邊就有商業大廈。咁啊，其中有一座大廈就佢哋嗰個 office 就 situated 喺嗰度。咁咧同呢個工聯會咧係同一座大廈。咁咧好笑喎、啊，佢搭 lift 咧，低搭 lift 早時見到姐姐咧，姐姐啊！呢件衫好靓啊！你除出嚟俾我阿妈着啊，吓到我老细咧，又走唔到喺架 lift 度，我睇住。 哎呀！ 跟住咧，仲好笑啊！佢试过咧，就点样咧？我最记得佢点解我要喺度讲咧？就系零千金啦吓、啊，都我点解识你咧？因为零千金关系，因为当年咧、就你系其中一个staff 就坐喺我对面。 嗯。 咁咧，你个女咧就翻下工咧。就坐对面就话考到有个 scholarship 俾佢 full pay 去欧洲啦，系讲边度啦？ 系 啦，读 master 咁，跟住问我去唔好啊？你梗系走啦！但你一女走咧，就俾人赖话我虾佢，就令到你个女走，其实虾佢咧就另有其人。你讲过嗰单嘢啊？ 低低地，因为咧我女翻嚟嗰阵时咧就佢即系有一日咧就好唔开心啦，佢好唔开心，佢话妈咪我都考到个 master 就有 scholarship。咁好唔好去呢咁我话咁你自己睇啦，你咁大个人，你都即系你都条路点走，阿妈都唔会话去有咩意见，因为你都咁大个出嚟做嘢啦。跟住呢咁佢就讲俾我听，就话呢佢公司有个人呢就好恐怖嘅，低低地嘅。我点样低法呢？佢阿妈呢日日睇康熙，就冇嘢做嘅，有咩事呢就叫佢哋做嘅啫，即系剪布啊，总之唔关佢啲事都叫晒佢做，佢都好辛苦，即系有时呢即系攰到翻屋企呢都要做埋佢。即系佢做唔晒嘅嘢啦，跟住佢话佢个女咧就低低地嘅，我咁佢问佢即系低成点啦，佢日一日咧就好恐怖啦，即系佢可能妒忌定系点样啦，就佢咧可能佢唔系净系发男人寒噶，做啦要更正，其实佢对女人都好有兴趣噶喎， 吓 系啦，咁咧佢就摸我个女就话叫佢唔好摸，跟住咧佢就发烂渣，就突然之间咧就好恶咁，佢话 你以为你哋好靓咩？我系妒忌你好靓咯，跟住咧就捻住佢条颈咯，跟住我女就好惊咯，系啊，跟住同佢阿妈讲咧，佢阿妈系话，哦，佢系咁噶，佢有时情绪嘅，你原谅佢啦，咁，哇，佢攞到条颈都差唔多窒息， 唔系咁噶， 系有印噶，捻到有印噶， 捻到有印噶， 嗰、那个咧只不过系其中一单， 我其实唔关佢堂唔堂事事啦，系佢老母唔识教咧，系个人本身性格有问题啦。 其实最憎一样嘢就系、是， 因为我女系 under 佢噶嘛， 系啊， 佢个女咁，佢唔可以讲话佢个女。 咁、我唔觉得佢，即系我唔觉得呢个所谓低低低，我唔觉得佢哋真系咁蠢咯。我觉得 系啦， 佢睇人恰咯， 佢识睇人虾啦，佢知道边个系佢 under 佢老母咧，佢识得拣嗰啲人嚟虾。只不过佢系挟住佢。即係有唐氏綜合症，而去即係我覺得佢係借住 用自己嘅弱點嚟攞著數， 辦公室欺凌咯，就係講呢樣。係 啦，辦公室欺凌啦。 咁跟住咧，佢就即係好妒忌我女啦。有時咧係無啦啦，有一次做早閪咧，就行埋去搣我個女啊，直頭寫寫咧係搣到個手翻嚟瘀咗噶。我問佢咩事啊，女你去到邊度撞親？佢話唔係，係因為嗰個低低地咧就妒忌佢啊，因為佢話佢靚啊。咁咧就去搣佢啦，跟住咧就話你啊，你要做好啲啊，如果唔係我媽啊唔放過你啊，即係啲語言恐嚇都有咯。 佢咧每一次有新人嚟咧，佢咧就會同人哋做 orientation 啊，咩 orientation 咧？通常我哋就會會俾 org chart 啊嗰啲人睇啊，跟住邊個我哋有幾個 branch 嗰啲噶，佢唔係㗎，阿低低地做個 orientation 就點咧？就話走埋去，攤人張台，你知唔知我阿媽係邊個啊？ 系啊系啊系！ 你知唔知我阿妈系边个？我 系 边个个女啊？咁样咯，你识唔识佢啊？跟住咧，其中你讲你个女翻嚟讲，但其实咧你个女太厚道啦。其实有一单咧仲犀利，就系我亲眼睇住咧，系其实捻完你个女之后，你个女系吓到喊噶。 系啊，佢又翻嚟同我讲， 系啊， 发梦啊！ 你知唔知佢点样咧？ 咁得人惊！ 佢个单嘢就系 咁收，捻死我！ 佢个单嘢就系咁样嘅。我嗰时就同佢个女打对面坐，咁我咧就咁咧就。你知啦，我老细咧就出名悭家噶嘛，好悭嘅。你而家见啦，嗰啲衫咧，佢逼到爆晒，啲价位唔啱。佢都照着。 佢呢啲要节俭，唔好话佢。 佢好悭噶，佢真系好悭噶。佢好悭到环保啊，仲要咧，即系我咪话食剩两条菜心一嚿番块咧，打包翻嚟仲话啊用机喎吓嘛。即系你前世系啦，好环保。 系佢好环保。 系啦，跟住咧。佢點樣呢？佢就佢唔會喺嗰、那個乜海大廈嗰度呢就租車位嘅，通常呢就會個司機就喺樓下某度等你，跟住打上嚟就話到咗啦，咁啊落去幫佢拎嘢，因為講真佢做到高踭鞋人又矮，咁啊點拎到佢有好多嗰啲書信㗎嘛，咁啊幫佢拎嘢啦。咁咧就係佢每日咧都係唔定時翻嚟，因為有時開會，有時佢係一次過開幾個會，咁其中有個會咪留會咯，就係咁樣咯。咁跟住咧，咁阿 Madam 咧就翻嚟，但係咧低低地咧就唯一做咩咧就係幫佢洗杯。原本就幫其他人洗杯，但係一係就打爛，一係咧就你洗完之後仲有泡嘅。咁我哋啲人咧就怕佢唔使佢洗啦。咁咧，卡機點樣咧？ 即係其實 officially 請佢翻嚟嗰個職位係 OA 係啊，但係佢履行唔到 OA 嘅嘢係掟翻曬俾我做嘅。咁啊，跟住佢唯一做一樣嘢就係同阿 Madam 洗 杯，洗佢嗰個暖壺杯。跟住咧，你個女就好心就聽到電話，就咁我就落去幫佢做書同攞嘢啦。咁咧，跟住佢就走去提佢，就話。阿 Wen 仔啊，阿 Madam 翻嚟啦，咁同佢讲提佢啫，即系叫佢洗，即系提佢话翻啊咁。因为咧佢未翻嚟之前，佢喺度嘈，即系提佢水。咁咧提咗佢提咧，佢就唔中意。咁咧有一次咧，就个暖壶咧就好污糟，我哋出边有个揿掣嗰暖壶就装热水，但永远都冇热 水。即系水压式 嗰只。系一次 就气压式嗰只。 intern 嗰啲翻嚟定嗰啲实习生翻嚟，咁咧就冲咖啡，咁有啲人咧就啲水唔滚啊，咁啊索性咧就倒啲水落去嗰个壶度煲啦。点咧？可能你个女去揿咗啲水咧，就见到啲水有污糟，咁咧就见到啲人都冇人理啊。咁咧就 好心啦，系啊， 咗个暖壶就会落入去厕所搵啲洗洁精洗，洗完就摆翻喺度。咁咧嗰只嘢咧就耷低头， 炸地以为玩，其实佢夹到， 跟住就唔中意。咁有一次咧就佢咧就你个女咧就好心又话俾听阿 Wen 仔啊阿边个翻紧嚟啦咁，跟住你咩点啊？佢知道佢未翻到，中间仲有空档啊嘛，即系佢未上到楼嘅时候咧，啲咩点啊？佢走埋个位度啊，捻住条颈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啲系我做噶，唔系你做噶，唔系你嘅，唔好理啊，唔好捻死你，咁样捻佢咯。 哇，好恐怖、啊！ 跟住我嗌住我话你要放手啊！我你好放手啦！我跟住我走埋劝佢咧，越 劝佢劲啊嘛， 咁啊即刻攞住手机，我就即刻喺度讲，哦喂，我即系话喂阿 Madam 啊，喂你到咗啦，诶得得得， 佢即刻坐翻埋位咯。 哦，即 跟住后屘咧，系你个女系吓到咧，系真系喊。跟住我睇埋佢系有手指印咯，条颈。 系啊。 跟住同佢老母讲咧，佢老母讲又系咁样。 咪咁咯。 同埋你知唔知啊？佢哋两母女咧，我真系要公开啊！佢老母佢两母女咧系住呢黄埔新村嘅。佢个女嗰座楼咧，佢有钱噶，佢退休公务员。佢个女咧住嗰座楼咧，就楼下咧就有个巴士站，有一个咧好大嘅生果档。咁你自己住黄埔新村嗰啲人咧，就自己知系边个啦。咁咧好笑喎、 啊，成座楼啲人咧就佢系住到咧就 神憎鬼。咁 同猫屎 同事咧又系要搭睡巴，佢又要搭睡巴。咁咧就佢哋咧就每一日咧都系八点几翻到公司嘅。你八点几翻到公司啫，唔代表我要八点几翻到公司啊。 佢系冇嘢做， 我 可以睇康熙。 九点点，哎，佢要咁样，佢两母女冇嘢做啦，睇康熙。哎呀，好攰啊，睇下条颈好痛啊。 就咩满清十三皇朝。 系啊，跟住好笑啊，跟住好笑啊。呢边点解佢哋要咁早出门口咧？系因为佢哋搭水巴系有喺红磡嗰度过海咧，翻湾仔咧系有位坐 ，make sure 有位坐。点解咧？就有一次我有个同事咧，就因为要早翻嚟，要做好多嘢做。咁有一个礼拜，你知礼拜六、礼拜日，我哋翻五日，礼拜六、礼拜日之后好多报纸要剪啊。咁有其中有个同事咧，就知道嗰啲嘢含含声，可能之前一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发生咩事，咁就佢做 PR 嗰啲咧，惊有啲稿要出啦，咁或者某啲嘢要出，咁啊好早就翻嚟搭啱啱咧就平时唔搭水巴嘅，嗰日就搭水巴就撞到两母女。佢话咧，佢个女咧就坐喺度，不停就喺度闹人，喺个位度不停喺度闹人。佢阿妈咧就冇位坐，就让咗个位俾佢女坐。咁咧佢就以为全程佢阿妈咧，好似你今日讲噶嘛，以为佢阿妈会出下声话个女冇噶。佢阿妈企喺度就扮唔识佢个女，就系咁样咯，就系咁样，佢就系咁样教女咯。有得佢度闹咯，做咩啊？停咁鬼耐，咩咩即系全程系唔停口，跟住咧 唔会闹女咯，佢只会欺凌其他嘅同事咯。 佢唔会教啊，佢唔识教啊。跟住咧，仲要点样咧？有一次仲好笑，喺呢、這个二零 识教咪鬼山啦、 啊。系啊，喺呢个二零一一年，我最记得二零一一年嘅一月三号。点解我咁记得咧？系因为当年咧就即系我二零一一年三月份走噶嘛，即系完咗合约啦。咁咧，我连合约之前咧。就有个女仔，有一个女仔咧，就以前喺麦当劳嗰度做经理嘅，咁后屘就冇做，就出翻嚟读书，咁又睇劳工处定咩，咁啊嚟咗嚟做啦。咁另外有一个女仔咧，就以前就做学校嘅，咁啊又嚟做，咁咧点知个女仔嚟咗做冇耐，十二月尾上工，即系过圣诞，即系有几日咁啊上工，跟住咧就系因为放完假。一月三号我最记得嗰日咧，佢又喺嗰度发癫，就全部啲人就未睇佢发癫，因为佢平均咧一个月发几次癫嘅。 系啊，成日。 咁咧佢就发癫点咧，就喺度嘈。点解咧？因为嗰阵咧公司就多咗好多男仔翻工，系啦，佢又发男人寒，发男人寒点样咧？跟住咧咁咧就发癫就喺度唔知做咩嗰日咧就话佢阿妈话佢，咁咧就喺度闹到咧顶唔顺，咁嗰阵咧就已经请咗新行党嗰个 CEO 咧，就姓余嘅嗰人，以前喺呢个新蒲岗做呢个民政处嘅。咁咧，个人咧就嚟到就忍唔住就话佢，咁咧佢就发癫，点样咧就食饭时间嗰阵咧就冲咗落去下面搭 lift， 佢就搭 lift 话要出去，点知咧佢就架 lift 一落咗之后咧，佢就个阿弟弟你咧就坐咗喺个 lift 嘅大堂，地下 lift 大堂就坐咗喺度大声喊，咁啲实 Q 咧就即刻揿住佢啦，跟住成扎人就围住，咁咧讲真，人哋真系特吉利是租着俾你啦。所以嗰间大厦嗰啲租金咧起唔到，因为租咗俾佢咧， 叫陀衰家系咪？ 系啦， 得佢唔少。 跟住咧，啱啱就撞啱入嗰两个新嚟个女仔咧，一个做学校，一个做麦当劳嗰两个女仔，食完饭翻嚟就见到，跟住后屘咧，人哋咧搵唔到工，一个女仔就啱啱就见咗份工，就去呢个咩学生事务处，即系贷款啊， 学生资助事务处， 系啦，系啦，嗰度做。嗰度佢其实考虑緊嘅，但係点知见完呢个情景之后呢，人哋嗰边一打电话俾佢呢， 即刻走人， 佢即刻去，佢即刻去，跟住仲好笑，佢好啦，咁辞职啦，你知啦，啲古老人你辞职佢同你唔妥㗎嘛，佢觉得你辞职就插我一刀，咁就真係夹人哋、人哋呢后尾唔睬佢就话唔係呀，其实我其实呢份工呢，我未嚟之前呢，你知个个搵工都鱼拥撒网㗎啦，係你呢度 confirm 咗我先啫，但我嚟到做觉得其实係啦，都唔好适合嗰边benefit 好啲，我走，你知唔知佢就同人哋讲呀，闩埋门啦，係唔係你对面嗰人叫你走，即係赖我囉，转之佢喺我附近佢就话做咩坐亲你对面嗰啲都走，我心想你唔叫你个女发癫，你唔会吓走人哋囉，佢仲要呢走去同人哋讲呀， 莫须有喎、啊，样都入晒你数。 系啊，嗰个 van 仔走埋个女仔度啊，麦当劳个女仔度啊。你以前做麦当劳噶？点解我唔见你嘅？你冇讲大话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冇讲大话，你讲大话。你顾住我对付你啊！话俾我妈听，我一定对付你咁，吓到个女仔啦。尾嗰个女仔同我讲话， 黐线噶， 佢咁样咧，佢话我话你惊唔惊？佢话其实我真系顶佢唔顺啊。其实佢唔系一次咁同我，我话其实你应该要同佢阿妈讲。系佢讲冇用，我唔系，你应该同佢阿妈讲。跟住咧， 冇用噶， 好好笑噶。我话俾你听啊，唱大戏嗰啲咧，戏子无情，戏子系假噶。佢阿妈唱粤曲噶嘛，个个都识噶啦，鱼圈圈啊。咁咧就喺呢个企洞洞啊，成日出去俾钱唱粤曲。全部啲业余粤曲嗰啲都识佢噶啦。咁跟住点咧？咁啊鱼圈圈咧，咁咧就点咧？就好笑嘅。咁咧就代号嚟啫，唔系话你啊。咁啊跟住佢好笑嘅。佢咧就咁、那个麦当劳嗰个姐姐咧就走入去，我话你真系要同佢讲啊，咁啊走去同佢讲，讲完之后你知唔知点啊？咁啊行翻埋位做嘢啦，费事等人哋话做咩啊？你要谂住入嚟我房度投诉，你以为唔使做嘢啊？咁啊咁啊翻埋位做嘢，做下嘢，我做下嘢，已经好忙啊！我耳仔竖到，跟住有个景象行咗出嚟，佢阿妈好大嚿啊嘛，行出嚟，你知唔知佢阿妈就好笑啊？走出嚟啊！好似人哋咧做嗰啲咩苦海孤雄嗰啲咪有含住两滴眼泪，但系热泪盈眶，朗下命啲咁走出嚟，人哋讲对唔住，屌！第日你咪又笃鸠人哋背脊， 哦，即系好好戏、哦， 即系啦，好戏噶。转头其实呢个欺凌咧都唔算系咩，系短暂欺凌。最好是一次我最无辜，但系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，其实我系唯一一个系咁耐开埠以嚟，唯一一个可以成功还拖嘅，就系点样咧？佢咧就中意阿加拿大才子，咁咧人哋咧就九间房啱啱喺佢后边，咁咧嗰时咧佢点咧，我都唔明啊，点解咧嗰啲退休公务员咧一成不变啊，寄信咧就一定要粘邮票，佢唔识去用 Franking 嘅，我话你不如买部 Franking 啦，就咁碌咪得咯，最多咪攞成部机攞去邮局啊拨啫，都唔系啊， 调得啦， 系啦，佢就唔中意俾人调。佢又鍾意佢女喺度貼，因為點解有手工㗎嘛，有手工。 人哋好忙有嘢做㗎嘛，係。 係啦，俾佢做。 人哋瘦身㗎喎。 但係仲慘啊，佢做之前呢我要搬同佢搬去同佢拆箱。佢整完之後我同意幫佢擺返箱，即係根本我服侍佢。 咁即係你 仲要呢，我仲要攞部車仔呢就要拎去郵局度寄。咁根本全部啲嘢都我做嘅，佢淨係喺度一味喺度粘貼紙囉，俾細藝佢做。其實呢佢哋咁嘅情況呢，其實真係要做啲庇護工場。佢根本佢係唔適宜做 office， 但佢媽呢我覺得你个女系你欠佢，你又唔好要我哋帮死手还债啦。 咁始终佢个阿二楼嗰度掰佢㗎嘛。如果阿二楼唔岌头，佢阿妈又边会势力咁大呢？ 其实啦，阿二楼就好笑喎，佢明知呢条友有问题，但佢讲明佢话唔会主动炒佢㗎嘛。但係佢知道咁多年佢都有问题，佢都有发癫。佢仲要旁敲側擊走去收料，收呢個人點喺 office 作惡，但係佢係唔會趌佢囉。 梗係人哋梗係有私相授受囉，唔通話俾你聽咩？ 唔係，其實呢我哋諗起返一個原因，就係呢個人呢知道佢啲錢喺邊度嚟。 咁咪係囉。 所以呢就最安全啦，知道邊個捐錢俾佢。 即 係 有少少暗口。 嗰啲 係啦獻金喺邊度嚟啦。咁跟住仲好笑喎。咁點解我話成功還拖呢？就係佢呢就鍾意阿加拿大才子。加拿大才子嗰間房呢就同阿文膽呢就坐喺低低地後面嘅。咁呢但呢佢就好鍾意加拿大文膽。咁一輪呢佢唔知係咪 M 嚟呢，就話又係同人哋結婚呀，又成海爾蒙嗰個 level 好高啦。咁我呢就嗰輪呢就嗰輪呢 發春情呀、啊、你叫。 嗰輪係呀嗰輪呢就因為佢365日都發㗎啦。咁呢即係濕晒啦，死喺嘔緊白泡嗰啲啦。咁跟住讲起都好笑啊，就我就嗰轮呢就阿才子就发布咗篇文，咁我就要喺杂志度搵返出嚟俾佢，就话返俾佢听，你睇一睇，即係其实有因为有时杂志好衰嘅，你登咗稿呢，试过有一次呢就某一个议员呢就登咗投咗稿之后呢，嗰啲报社啲人呢将第二个学生个名黐咗落佢度喎。 改咗 囉。即係嗰啲人冇正稿冇校对啦。咁我就suppose 佢哋出咩文就会话俾我听，跟住我会搵返篇文俾佢哋睇睇下系唔系你俾佢嗰啲系啦。如果冇呢就即係要同报纸嗰边讲或者提出抗议咁样啦。咁我搵啦，咁佢嗰一轮呢就。 惊人哋将官你带咁样啦。 佢嗰轮呢就点样呢就好多文发出去，咁我就走入去同阿才子讲多两个偈，佢就唔中意咯。跟住呢我行过去个身边呢，佢就㧬我囉， 一嘢拱我，拱我，咁我有马步稳，我都学细个学过北派噶嘛，拱我咧我就褪后咗两步，但我企翻稳。 有啲功夫底。 佢老尾佢仲走埋再拱我嘢，兜心口兜左边喎、哦，兜系啊，兜心口咁样拱拱落去，总之咧佢系个掌心咧系掂到我个乳头嘅。 沙掌咁打落去。 系啦，一嘢拱埋我度，嘣一声，跟住你咪落嗰个鬼气，我礼手见到侧边咧就有成五本 times 嘅。 哦 有五本 time 實在，我咪攬佢咪兜巴冚落，好似打球打網球咁啊！兜巴冚落佢左邊面，打到佢塊。 反手左右手咁。 我見到乜？其實講真啦，我見到乜就攬乜、嗯。不過好彩。 路先係正路。 跟住咧，我就兜巴佢，我話我咪鬧佢咯。我話我你好啦，我講咗噶，你打我，我打翻你噶。你冇用，我唔夠膽還手啊！咪一嘢冚冚到佢塊面紅曬，跟住我發爛仔喺度喊喎，發癲喎，跟住想掟嘢，跟住我咪向後褪咯。跟住冇耐咧，就係啱啱就佢老母去咗廁所。 哦， 咁啊翻嚟問咩事喎？我話你問佢啦，佢打我啊咁啊。跟住後屘咧，其實咧， 你有冇話先聊者字？ 唔係，跟住咧啲同事同我講，因為你知道我人直啊嘛。啲同事咧就即刻打話出嚟同我講：你話佢打你好啦，你千祈唔好話你還拖啊！咁我啊係喎。 系 啊，佢都喺度喊到甩晒啦， 都会讲 啦。跟住，冇证据啊，我 你应该系先聊者先啦，即系话佢聊你先咯，你先。 唔系，跟住就好笑，就喺度发癫喺度嘈。 嘅场面 喺度发癫喺度嘈，原来咧佢已经咧酝酿咗好耐噶啦，就系话咧佢咧就撩嗰个才子倾偈，个才子好多嘢做就唔睬佢。咁跟住我入去同佢个才子讲，个才子睬我，咁啊将佢嗰啲 anger 就 draw 到我度。咁咧已經係發脾氣咧，原來佢我未過去之前已經發脾氣咧，掟到人哋只杯咧就爛咗， 才子只杯 爛咗崩咗，咁啊才子就第話算啦，佢慢慢教，即係佢哋仲係好天真，覺得呢個人係正常可以教。 咁好。 跟住嗰個才 係 咁嚟讀書人啊嘛，咁咧就點樣咧？咁佢唔係好仔，佢就唔會中意得佢咁緊要啦。咁跟住咧就因為要教佢，就揾塊藥水膠布就黏咗落個杯度，話：哎呀，你掟傷咗個杯啦！而家個杯黏藥水膠布。咁、 啊、 我就話、啊：我話你冇用噶，你咁樣教佢冇用嘅。我呢個冇得救啦。咁啊，才子唔信，後屘信啦。見到我還拖之後，跟住阿才子走出嚟，咁啊勸佢啲咩越近越出事，佢就喺度壓，喺度喊，喺度嘈啊，好混亂啦。跟住後屘要點咧？要出動咧？阿邊個啊？阿 GM 啊，我哋阿 GM 即系佢老母啦，阿爹爹地老母，单恋嗰个男人，嗰、那个男人咧就姓陈嘅、哦，就某某政协委员啦嗰啲啦，咁、咧就佢咧就点样咧？佢咧就以前就系辅警嘅 ，ox 嘅，咁啊爹爹地老母以前就系 ox 嘅，但系做过好短时间啫，扮紧晒嘢嗰啲啦。咁跟住咧就大家可能同僚啱倾啦吓，咁啊嗌佢上嚟帮手，咁啊氹佢要搵个男人走嚟氹佢，佢先收声咯。 氹佢个 氹啊爹爹地啊！你话啦，佢喺自己个 office 里面都冇法治，是非不分，佢点样去选特首咧？所以我就要讲晒啲嘢，同埋咧。佢有一次咧就仲好笑，佢嗰啲 唔系点解我唔明佢点解一定要搵男人劝咧？即系佢系咪即系 佢至少冇咗男人，冇咗爸爸呢个角色嘛？因为佢生完呢嚿嘢之后，佢嗰个亲戚即系同佢搏嘢嗰个亲戚， 搞大佢肚嗰、 那个，搞大佢肚嗰、那个，唔知系佢舅父定边个嚟噶？因为佢自从有咗， 系冇娶到佢噶， 有结婚嘅。但系以我所知， 其实乱伦噶， 唔系应该系佢阿妈嗰房嘅亲戚嚟嘅，因为以我 即系舅父同佢结婚咪乱伦， 咪就系咯，都话近亲结婚，其实咧系佢阿妈嗰边 maternity 嗰边嘅亲戚，点解咧？ 即系外家啦， 系因为。我听佢呻咧言下之意就系话，自从佢有咗佢呢个低低地个女之后，佢阿妈系同佢反面嘅。 嗯嗯。 咁如果你同男家嗰啲人结婚，你阿妈唔会反得咁劲噶嘛？ 嗯。 咁后屘就系因为佢生咗呢嚿嘢唔对路，出世唔对路，跟住 B B 定点样嗰阵细嗰阵，佢老公系放弃佢哋两母女走咗去嘅。 因为佢生咗低咗出嚟先放弃啫，如果唔系唔会放弃嘅。 咁咪继续搏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好笑噶。咁好搞嘢喎，咁阿爹爹哋佢老母仲同我讲话，佢试过咧条脷咧，生过嗰啲瘤咧要割噶、 哦， 要割条脷出嚟，后屘咧就攞咗嗰啲嘢去验咧，好彩冇癌细胞。 癌细胞。 咁我咪窒叫我你咪闹得人多啊， 嗯、 即系唔出声咯。但阿爹爹哋好贱噶，试过一次咧，我庆饭咧，我嗰时有带饭噶嘛， 叮饭系嘛？ 叮完饭咧，佢阿妈就要每日都要喺度，佢嗰次就佢阿妈。唔舒服，佢阿妈就成日话嘛，我好少病噶，但佢唔请病假，你哋唔可以请病假咯。 吓， 即系佢揾你嚟同自己比较。如果我一年咧都冇一次病假咧，你哋做咩病啫？即系好似我发烧，佢阿妈走埋嚟话，咩而家仲有人发烧嘅咩？ 吓， 我点解冇人发烧啊？ 佢話而家冇人發燒好耐噶咯，乜而家仲有人發燒嘅咩？我話咁點解唔發燒唔可以請假？ 佢係咪佢都低低地啊？所以低上加低，所以 跟住我講俾你聽，每一次我病完，佢媽都走嚟同我有嘢講嘅。咁我話咁你去法國去政去浸會去政府醫生啊stat 咧。statistic 咧係有條數咧，每一間醫院都有個病嗰、那個 diagnosis 係幾多人話咩啫？你咪走去起人哋，你用你自付嗰個名義去起人哋嗰啲資料咯，因為人哋要求人哋俾你一年有幾多個 age 嘅人，幾多年齡幾多歲至幾多歲，有冇人發燒咯？你唔可以喺我面前講話冇發燒咯， 啱啊！ 我話如果你話冇唔可以有人發燒嘅，咁因為你出張白紙黑字俾我咯。 唔係喎，有啲人成世都 唔 病，一病就會死。 唔 係， 我話你出 個 俾我，證明你今日講過呢啲嘢就 唔係。你應該同佢講，有啲人咧係一世都唔病，點解咧？我即係我 一病就撲街。 係我老豆就係咁啦，佢真係成世都唔會發燒嘅，一病咧已經係嗰陣時六幾年啊，係已經係呢個叫做肝癌啊，肝癌第三期啊。跟住佢半年已經釘得㗎喇，醫生話 你知唔知啊？ 你有生意你就結束啦。 一個係1952年， 即 係 唔正常㗎。 1952年出世，仲係讀河東女子中學。 哦，即系啲尸骨庵嗰啲啊！ 河东女子中学，仲要即系佢又唔系佢喺佢系50年代都叫做读过中学毕业，仲要喺政府呢个民政事务处做咗咁耐嘅人都竟然咁文塞咯，话冇人发烧，仲好笑佢有报应噶，因为佢次次咧我病完咧，佢走嚟夹完我之后咧，冇耐咧，佢个女咧半夜喺屋企咧就炒大镬，佢就要攞住张 GF-181走去用政府资源入急症室。系啊，佢退休公务员嚟噶嘛，咁佢个女仲系 dependent 可以用 GF-181，佢未佢两母女未。喺度浪費曬啲錢。下一集講下佢點樣連續欺凌一個同一個同事，而家同事冇腰骨唔會辭職咯。下一集再講，拜拜。